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带哦。 儿子，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老公，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遵命。系好安全带，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 红桶装下。 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听千古绝唱，品华夏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请欣赏2008年5月13号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第四场音乐会，曲目有黄自的交响序曲《怀旧》，叶小刚的第二交响曲《地平线》，刘铁山、毛源的瑶族音乐会，曲目有黄自的交响序曲《怀旧》，叶小刚的第二交响曲《地平线》，刘铁山、毛源的瑶族舞曲，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由许之俊指挥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 Thank you. Oh, 那吉呀呀啦，你那加格啦哈啦，嘎哈啦哈啦吉呀嗦，内马尼哈啦嘎，哈啦哈啦耶马吉呀吉呀啦嗦。

Thank you.

Thank you. We'll be right back.